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毕加索，西班牙画家、雕塑家，是现代艺术的创始人，是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刘瑞蒙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毕加索与和平歌》。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毕加索与和平歌。毕加索是西班牙20世纪最著名的画家之一。1940年，德国法西斯攻占了法国首都巴黎，毕加索渴望人类能和平相处，可是炮声打破了他的幻想。他坐在桌前，心情非常沉重。这时，他的邻居一位老人推门进来，把一只死去的鸽子放在桌子上。原来老人的孙子叫柳鑫，非常喜欢鸽子。不幸柳鑫的父亲在战场上阵亡了。一天，小柳鑫正在房顶上放鸽子，几个匪徒窜了上来。小柳鑫看见敌人，两只眼睛几乎要冒出火来，就扑过去和他们厮打起来。可是他哪里是敌人的对手，凶残的敌人把小柳鑫打昏，然后把他从楼上扔了下去，小柳鑫当场就摔死了。气急败坏的敌人连鸽子也不放过，一只一只的掐死了。老人说完，流着泪请求毕加索给死去的鸽子画一张像，纪念他的孙子。毕加索的心在颤抖，他答应了老人的请求，他的心里充满了对法西斯的痛恨，充满了对和平的向往。拿起笔，用简练的线条勾勒出一只展翅翱翔的鸽子。后来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召开的时候，毕加索又画了一只鸽子寄给了大会，所有参加大会的人都被这幅画感动了，从此鸽子就成为了和平的象征。谢谢大家。 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有一座中国友谊花园，最近啊被评为了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座澳大利亚的中国友谊花园。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澳大利亚的官方部门说啊，在庆祝30周年的活动之际，位于新南威尔士首府悉尼的标志性的一个场所中国友谊花园被评为了文化遗产。 The Chinese Garden of Friendship in New South Wales State Capital Sydney。 接下来呢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州哈，新南威尔士州 New 新的 South 南 Wales 威尔士合到一起，新南威尔士一般呢缩写成了 NSW。 它的首府呢是 Sydney， is being listed as 文化遗产，被列为哈，被列入了文化遗产 HERITAGE Heritage。 Heritage 啊，这个词原来呢是表示遗产的意思，后面加上一个地点 Site Heritage Site amid celebration marking its 30th anniversary， 时间点呢是庆祝他的30周年 30th anniversary、啊、有一个 celebration， 一个大的一个庆典。后面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 icon，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用它的形容词的形式 iconic， 后面加上一个地点 iconic venues according to authority， 根据相关的权威部门哈，他们发出来的这个消息哈，我们确认了这一点。中国友谊花园，中国友谊园哈，今年呢已经年满30岁了，它作为一个国际友好的象征，以及呢在喧嚣都市的这么一片净土，没有什么方式比这能够更好的庆祝他30周岁的生日了。 This garden turned 30 this year、表示一个转变，一个变化。 turn 这个词表示一个变化哈，从原来29变成了30哈，用一个词 turn。 And what a better way to mark this event， 后面呢用的是 what a better way， 什么更好的一个方式 mark 来标志这么一个 event than比哈 recognize 认识了解 something is both a symbol 啊，它是一个象征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国际友好、国际理解哈、啊、国际相互包容啊，用这个词都可以翻译成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a welcome retreat from the hustle and the bustle of the city。 后面呢出现了一个在喧闹喧嚣的都市当中的一片净土。Retreat, R-E-T-R-E-A-T, 这个 retreat 从后面的一个 hustle and bustle, H-U-S-T-L-E and B-U-S-T-L-E、这两个词呢非常像，除了呢它打头的字母一个是 H 一个是 B， 非常容易记啊，同学们记起来非常形象的一个词，表示说城市的这种喧嚣这种喧闹 hustle and the bustle of the city， 没有什么方式比这儿更好了，所以呢用这个 what a better way to mark this event than 比哈 to recognize something that is both a symbol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a welcome retreat from the hustle and the bustle of the city。 有些长啊，大家呢适当的哈接触一些长难的句子，看看自己能不能给它理解出来哈。位于悉尼达林港的这个花园啊，是该州哈新南威尔士州第一个具有广东风格的花园，它是呢当地华人社区和中国广东省的专家共同合作的这么一个成果。 The garden at Sydney Popular Darling Harbour， 悉尼非常漂亮的一个 harbour 叫 Darling Harbour， 情人港哈，也可以翻成达林港 Darling Harbour， 是悉尼非常核心的这么一个地段。 Was the first Cantonese style one啊，是一个具有广东风格的这么一个花园，用的是 Cantonese 哈、啊，广东 Cantonese style one in the state developed cooperatively between， 它由广东省和呢澳大利亚当地的华人共同合作的这么一个成果。 developed cooperatively between the city's Chinese community， 华人的社区叫 Chinese community 哈、啊，这两个词不难。 and expert in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啊，以及呢中国广东省的这个专家一起呢合作哈，看一下这个花园的它的特色啊，这个花园融合了广东本土的设计和元素哈，是非常中式的一个花园，同时啊采用了来自澳大利亚的建筑材料和植物，在悉尼的中心地带形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性独特的这么一个花园。 It's a blending， 看一下这个词，融合了广东本土的设计和元素。那么融合啊这个词我们选用了这个词呢是 blending B-L-E-N-D， 它原来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混到一起哈，给它融到一起。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词的翻译呢给它提升一下，翻译成融合了。It's a blending of Southern design 或者呢 Cantonese design 南方的或者广东的一个设计，以及呢 elements from 广东，但是呢 with building and plant materials， 它的建筑的材料 and plant 里面的植物、啊、plant from Australia which produce 形成了一个 unique gardens， 一个独特的，但是前面呢又加上一个 historically， 在历史性哈，在历史方面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花园。 Historically unique garden here in the heart of Sydney， 在悉尼的核心地段哈，用这个词 in the heart of Sydney， 好，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花园里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花园的景点啊，包括一组呢微缩的盆景景观，它们在悉尼培育。那么花园中既展示了澳洲特有的植物，同时又呈现出中国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木质的窗式的屏风和呢亭台等一些中式的一些建筑。 Garden attractionsinclude a collection of miniature. 好，那么看一下这个词哈 ,collection of miniature landscape, 啊 ,miniature 这个词 ,m-i-n-i-a-t-u-r, miniature, 表示微缩的哈、啊、微缩的这个 landscape, 啊这些景观合到一起呢 ,miniature landscape, 啊表示说一个盆景 ,cultivated in Sydney and showcasing indigenous plants, 同时呢展示出澳大利亚的一个特有的哈当地的这个植物，表示这个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这个词呢，既可以选用哈大家常用的有些难度的叫 indigenous, I-N-D-I-G-E-N-O-U-S, 同时也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容易的词叫 local,local 也是可以的 ,L-O-C-A-L, 而 indigenous 这个词啊往往翻译成土著的意思哈。And feature architecture such as timber tracery screens, 木质的一个屏风哈，这个 screen, S-C-R-E-E-N, and pavilion,一些亭台 P-A-V-I-L-I-O-N 这个词我们讲过啊，特别讲到中国建筑的时候呢 Pavilion 哈是一个经常碰到的一个词，希望大家记下来 Pavilion。 那么这个花园一直是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许多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所，这个花园受到大家的欢迎，这让当地的华人感到非常的自豪。 The garden has been the site of many cultural exchanges文化交流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The ongoing popularity of the garden, 那么这个花园受欢迎的这么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用的是 ongoing popularity. Popularity, 我们讲过了，受欢迎的名词，前面加上 ongoing, 表示目前一直进行的，一直持续的这么一个概念 ,ongoing popularity of the garden was a source of pride, 是一个自豪的来源 for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那么中国友谊花园象征着悉尼和广州这两座城市之间的友谊，同时也为纪念了1988年澳大利亚建国200周年。The Chinese garden friendship was built, 建立 to symbolize the friendship, 出现了一个象征着一个友谊哈。那么 symbolize 这个词 symbol 我们知道是一个象征，是一个名词，而后面加上一个 ize 呢变成了一个动词，象征了一个友谊哈。他们这个 friendship between Sydney and New South Wales and the city of Guangzhou 以及呢广州市，见证了两个城市之间的这个 friendship。 同时啊 to mark Australia's bicentenary in 1988,那么同时啊也是澳大利亚哈建国200周年哈，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同学们去悉尼玩的时候呢，除了要看歌剧院港湾桥之外，有机会呢去中国友谊花园去看一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Chinese Garden Friendship in New South Wales State Capital Sydney is being listed as Heritage Site amid celebration mark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is iconic venue, according to authority. The garden turned 30 this year, and what better way to mark this magnificent event than to recognize something that is both a symbol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a welcome retreat from the hustle and the bustle of the city.The Garden Sydney Popular Darling Harbour was the first Cantonese-style one in the state, developed cooperatively between the city'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experts in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It's a blending of Southern or Cantonese design and elements from Guangdong with building and plants materials from Australia, which produce historically unique garden here in the heart of Sydney.Garden attractions include a collection of miniature landscape cultivated in Sydney and showcasing indigenous plants and feature architectures such as timber tracery screens and pavilions. The garden has been the site of many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The ongoing popularity of the garden was a source of pride for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The Chinese garden friendship was built to symboliz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Sydney, New South Wales, and the city of Guangzhou in the province of Guangdong, China, to mark Australia's bicentenary in 1988.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尼尔森不可以这样，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girl and her toy.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一个小女孩还有她的玩具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No Feet, Nelson.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 Nelson, 这样不合适。Nelson and Amelia do everything together. 我们都知道 Nelson 和 Amelia 每天都形影不离。Except for Beth, because Nelson is afraid of water. 但是除了洗澡的时候，因为啊 Nelson非常害怕水。It's all fun and games, but sometimes all it takes is a tiny bump. 他们两个人一起玩游戏的时候啊，玩得可开心了，但是有的时候呢，还会因为一点碰撞而产生摩擦。你看呢，小主人公 Amelia， 她在骑着滑轮车，不小心碰到了 Nelson 刚刚搭好的城堡，所以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呢？And Nelson throws the biggest, most house-shakingest fit ever. Oh, 我的天哪 ,Nelson 很生气，于是就吼出了最大的嚎叫声音，连房子啊都跟着震动起来了。气死我了。So big, they both get a time out. 声音呢如此的大，所以他们两个人都进入了冷战气，谁也不和谁说话，都生气了。Sometimes Amelia tries to help Nelson when he starts to get upset. 你看，有的时候，当 Nelson 开始觉得郁闷的时候啊， Amelia 就尽力帮助他变得开心一点。你看 Nelson 呢，在使劲的穿鞋，在那穿来穿去，总是穿不上，所以他开始郁闷了。No fit, Nelson.She'll say, we are having banana pancakes for breakfast. 她会这样说，这样不合适 ,Nelson. 然后她紧接着又说道，让我们一起来吃香蕉煎饼早餐吧。Banana pancakes make Nelson forget all about his feet. 那香蕉煎饼呢，可以让 Nelson 呢，忘掉所有那些郁闷的事情。你看，她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了。After breakfast, it's time to help Amelia's mom, but Nelson wants to stay home. 早餐吃过之后啊，是时候要去帮助 Amelia 的妈妈了，但是 Nelson 却想待在家里。No fit, Nelson, Amelia says. This is an adventure, not errands. Amelia 就说呀，不可以这样 Nelson, 这是一次冒险，不是差事。Nelson is perfectly behaved at the grocery store. 那在杂货店里的时候啊 ,Nelson 表现得很好。But he is ready to burst while they are waiting in line at the post office. 当他们在邮局排队等候的时候，他却要准备发脾气了，等的时间太久了。No fit, Nelson, whispers Amelia.As she hands him her favorite froggy coin purse. Amelia 小声地对他说 Nelson, 不可以这样的。然后呢他就在他的手里啊放上了 Nelson 最喜欢的青蛙钱包。这样可以让 Nelson 安静下来。He's patient waiting for the train and even holds the door. 他会耐心地等候列车的到来，甚至啊会捂住门先让妈妈和 Amelia 上车。你看呢，他表现得多好啊。Thanks, Nelson. 谢谢你 ,Nelson. But on the train, someone else has a banana. Uh-oh, Nelson really wants a banana too. 可是啊，在列车上 ,Nelson 看见有人拿着香蕉吃。Uh-oh, 不好 ，Nelson 也想要一个香蕉。No fix Nelson, hushes Amelia's mom. If you both sit quietly, we'll get banana ice cream on the way home. 这个时候 ,Amelia 的妈妈就悄悄地说 ,Nelson, 不可以这样。如果你们两个人能够安静地坐着，我们可以在回家的路上买个香蕉冰淇淋给你们吃。嗯。Amelia covers Nelson's mouth and stares him down with a gorilla eye lock, repeating the words banana ice cream over and over. 然后啊 ,Amelia 就捂住了 Nelson 的嘴巴，睁大眼睛凝视着 Nelson, 叫他安静地坐着，嘴里面还碎碎地念着香蕉冰淇淋，香蕉冰淇淋，忍住，忍住，香蕉冰淇淋哦。At last, they're stopped.At the ice cream truck, Nelson places his order. Here you go, last scoop of banana, folks, sings Albert, the ice cream man. 最后，他们在冰淇淋车这儿停了下来。Nelson 点了他最喜欢吃的香蕉味的冰淇淋。那卖冰淇淋的叔叔 Albert 说道，给你吧，这是最后一勺的香蕉味冰淇淋了。你可真幸运啊，小伙子。Amelia,Can't believe it. 什么 ?Amelia 难以相信香蕉味的冰淇淋已经卖完了的这个事实。她开始生气了。She stomps. She growls. She roars. I want a banana ice cream. 然后呢她开始跺脚，她咆哮，她狂叫。我要，我要我的香蕉味冰淇淋。That's when Nelson hands her his ice cream.而就在这个时候 ,Nelson 伸手将香蕉味的冰淇淋递给了 Amelia。No fits Amelia, he says. 那 Nelson 就说呀 ,Amelia, 不可以这样。I'll get chocolate instead. 我会要个巧克力味的冰淇淋来代替的，给你吧。Thank you, Amelia peeps. Amelia 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They both share cones, and guess what?他们啊一起分享着两种口味来吃，你猜猜是什么呢？ They have a new favorite flavor. 他们有了一种新的最爱的口味，那就是 Chalk Banana Twist. 没错，就是巧克力香蕉纽纹冰淇淋。 That night, Amelia gives Nelson an extra hug. I love you. No fits, Nelson, she whispers. 然后那天晚上啊 Amelia给了 Nelson 一个大大的拥抱，他小声地对 Nelson 说，我爱你 Nelson, 记得有些事情是不合适的。 Sweet banana dreams, 做一个香甜的香蕉美梦吧。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同学们，小朋友们，别看这个故事非常的简短，但是却教会了我们很多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是不能这样做的。比如说我们去邮局排队的时候人很多，我们就发火大声喊叫，这样对吗？ No fits, 这样不好。包括在地铁上别人吃东西你也想要，这样合适吗？ No fits, 这样也不好。还有呢，当你自己得不到这样的东西你就开始大声的喊叫或哭闹，这样好吗？No fits, 也不可以这样，对吗？好了，那同学们，小朋友们，这次老师啊也想问问大家，作为一名非常懂事有礼貌的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认为哪些事情是不能这样做的呢？请你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制作一张海报吧，来把所有你认为不可以这样做的事情记录下来，别忘了告诉给 Jason 老师听啊。 O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See you next time.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三点半，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六点和九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